快听，意念融回歌声，跳进曲中意境，能忘尽了寂寞，尽去寂寞，曲曲细听。 到早上的五点十一分，讲声早晨，早晨啊！喺呢一个寂静嘅晚上啊，咁啊，亦都可以话系准备迎接呢一个嘅清晨嘅时候啊，咁啊，听住呢一个凉夜好歌声，系咪特别觉得有感觉呢？早晨，早晨，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有钱佩佩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1月12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系10月初8嘅。听过关正杰的声音之后，我们带来有卢叶薇姐姐的歌声。 陪着我去跟星星接近，别再说要独去独行，长长夜冷冷风轻轻靠近，默令我暗暗靠向你身。我与你，你与我，路上偶遇，今晚你可否不去？不要管你我是谁，暂别顾虑，愿能同行抱月同醉，追随你别去。你我均刚考过路，没 陆绮薇姐姐嘅夜半无人私语时，好啦，咁啊，听下呢一个嘅天气预测先。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啊，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非常干燥啊，最高气温咧又为25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夜温差系较大嘅。下周初日间系温暖，室外气温咧21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确今朝早咧觉得冇咁凉嘅，咁啊望到个天气机讲住有21度啊，有即系感觉上系好似暖翻少少咁，但系确实又真系干燥得好紧要。如果你都觉得皮肤好痕痒，或者你啲皮肤嘅问题又再次走出嚟，啲干敏啦，又或者湿疹又发作啊，咁就嗱嗱声要去饮多啲水，同埋搽下润肤膏啦。唔知道你系中意日间嘅朋友多啲，定系夜晚嘅朋友多啲咧？夜晚俾人感觉系觉得好舒服嘅。 孤单的一晚，但仍灿烂。你去了，我却心不冷。陪着我走，总有心里空间。这么的一晚，自由懒漫。爱去了，我已经不还。宁愿看星，怎会孤单？是清冷，但我心偏感觉温暖。人活地没有酸，没有感觉哀怨。长夜多浪漫，总也有点不惯。喜欢这心空间，仍是冷。教我心作假，孤单的一晚，但仍灿烂。你去了，我却心不冷。陪着我走，总有心里空间。这么的一晚，自由懒漫，爱去了我已经不还，宁愿看星，怎会孤单？酒杯是温暖，在我心找不到遮掩。明日你若再返，未会因你改变。 心作假。 长夜多浪漫，我哋有刘德华嘅歌声。嗯，唔知道你系咪一个越夜越精彩一个夜猫嚟嘅咧？定系喂我都系一定要见光我先得嘅？我中意日间嗰种咧就活力，又中意日间嗰种咧就系、是、精神咁样。你系边一种朋友呢？的确系嘅。日间俾人觉得系有啲朝气，晚上咧系会俾人觉得有啲寂寞嘅。你喜欢日间多啲定系晚上多啲咧？ 小雨点投进高烧的爱意， 小雨点打入苏心的边缘。 小雨点流向腮边沾满泪的发端， 这座黑夜的午夜万别前， 小雨点笼罩欢欣的背面， 小雨点你做一生的挂念， 小雨点狂吻风中紧靠着的两肩， 有你心中的冷漠最蔓延。 阳光散去了，还会再出现， 不知冬天在哪天， 明天飘细雨来吻你的面，那是我思念。小雨点又似纷纷似水恋，小雨点攜了依依的眼泪到嘴边，令悲哀的吻别心着小雨点笼罩欢欣的背面， 小雨点你做一生的挂念， 小雨点狂吻风中紧靠着的两肩， 有你心中的冷漠最蔓延。 阳光散去了，还会再出现。小雨点又似纷纷似水恋， 小雨点悄悄带入的挂念， 小雨点攜了依依的眼泪到嘴边，令悲哀的吻别心着。 不知道你仲有冇印象？当年真系好多日本嘅文化影响到香港嘅，讲紧咧系艺能界嘅文化啦。咁啊，河合奈保子，你仲记得呢个名字吗？咁啊，有佢同成龙合唱嘅《午夜吻别前》，当年咧都真系好中意嘅。譬如中森明菜啊、柏原芳惠啊、松田圣子啊、山口百惠啊、小泉今日子呢啲名字，会唔会都曾经系你嘅偶像呢？听到首歌回来有五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这个时候我们有梁朝伟。 在毛毛夜雨里显得一片惨淡，重读你的信里歌结情未冷，信中你声声说再会，

一首贝贝好喜欢嘅歌曲《陈秋霞夜温柔》。会唔会有啲人咧日间咧就系比较跳跃啲，到咗晚上又会比较温柔啲咧？相信咧好多妈妈喺个床上边对住小朋友讲故仔嘅时候咧，一定系最温柔嘅时候。几时会系最恶？一定系叫佢做功课同温习嘅时候啦。啱啱经历完呢一个嘅考试啊，咁啊，所以你会唔会好有呢一个嘅感觉啊？唔知道你如果系家长们，又或者你屋企有小朋友正在考试中嘅，会唔会都有呢一个感觉咧？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4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赏你》，今朝就有钱陪陪陪伴你啊！嚟到5:41，应该天光啦，系咪啊？中唔中意夜晚嗰种寂静同埋安静咧？ 夜了，桌上摆杯再摇，似乎等天变破晓。夜了，我比中悲感无聊，你知不知道不再紧要？是我让你走，是我亲口说你不必逗留。明白你动摇的心，而向别人拥有。完尽了呼叫声，呼叫每天的心宵，我思绪乱似大海里浪潮，抱着每夜我痛哭，我孤独。停未了想你，想起你每天的心宵，每一秒度过内心也寂寥，没法只可以忘记半生挚爱的你。夜了，桌上摆杯继续摇，看天边光隐约开始照，又破晓，未懂得那样入眠，你知不知我只有苦笑。后悔让你走，后悔亲口说你不必逗留，留下这份狂空虚，那样来补救。完尽了呼叫声，呼叫每天的心宵，我思绪乱似大海里浪潮，抱着每夜我痛哭，我孤独。停未了想你，想起你每天的心宵，每一秒度过内心也绝了，没法只可以忘记半生挚爱的你竟走了。仍然怀念我怕已疯了，仍然怀念你，自己狂哭忍不了。呼叫声，呼叫我心中呼叫，我思绪乱似大海里浪潮，抱着每夜我痛哭，我孤独。心也寂寥，没法只可以忘记半生挚爱的你竟走了。有破天，有破天。 夜了又破晓，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提提你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小心爆拆，小心干燥，小心防火啊！考考你一条嘅数学题，3650夜即系有几耐呢？人生到底有几多个十年呢？ 暂停在今日，常记得风雨的故路，常记得怀念过去故旧，回看这刻，谁是我？未记得，未记得。3650夜，十年后的路未再生，洒过的眼泪未再生，忘掉过去错失，忘了这刻，谁是我？但记得，但记得，笑啊笑，望啊望，曾狂野，啊，知不知了已了，别再惜，啊，思一思，想一想，这些。不知可不可再借这3650夜， 3650夜，好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早晚部分时间有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咧又为25度啊，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日夜温差系较大嘅。下周初日间系温暖，室外温21度，相对湿度49%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唔需要我讲啦，喉咙咧确确地啦，只手咧唔知道你有冇觉得干干地咧？ 昨晚咧，同个女冲完凉之后咧，我女大叫：，妈咪啊，好狠啊！快啲擦下嘢啦！系、哦，真系、哦，即系有时你唔需要讲俾你听，其实你啲皮肤都可以反映到真系干燥啊！记得擦嘢，饮多杯水啦噃。 长夜一声不响，将漆黑。从拾起一幅相，痴痴看，痴一迷。夜静无人，想中有你，你是心中的一切。亲亲照片，轻轻说 ，My love, good night。爱始终不懂将思忆放低，长夜将当天一切再复提，尚未能眠，只因过往你在心酸中拥抱我，亲亲我说 My love。Good night， 再听当天一起选的唱片，合上眼假装你在身边，然后独自随着拍子起舞，不管。但求令我过倦入眠，无奈始终不懂将思忆放低，长夜将当天一切再复提。尚未能眠，只因过往你在心思中拥抱我，亲亲我说 My love good night， 再听当天一起选的唱片，合上眼假装你在。 我哋有叶倩文嘅歌声，有长夜 My Love Good Night。咁啊，时间嚟到咧早上嘅5:55嘅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星期五咧出现喺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一个病症叫做妥瑞症。唔知道你对呢一个病症会唔会都好陌生咧？确实。又真係有啲陌生嘅，咁究竟係啲咩嚟嘅呢？会唔会都发生喺你或者你身边嘅朋友屋企人身上呢？多啲了解可能对于大家嚟讲係会好啲嘅。听到首歌返嚟有6:00新闻简报，呢、這个时候我哋有慧娴嘅歌声。啊，諗起飞机真係好想去旅行啊，你有冇咁嘅感觉啊？就连我家的小朋友都跟我说，妈咪好久没打飞机了。确实是的，即希望这个疫情快点过去，希望可以早日可以大家都可以周围飞啦。就算不是说周围飞，你说行过隔离我们通关都好啊。希望疫情快点过去，我们一起期望一起努力。

是昨天，没法紧期待，模糊地描画着将来，明白这幻觉便叫恋爱， 就似生命里的潮涨，令那海岸缓缓扩张，再让我与你悄悄遇上，能用爱去印证世事无常，犹如流星更改方向， 让你我 犹如奇迹终于赶上， 终于也 犹如地阔天长， 我怎相信来日令海和天遇上， 锁在我眉宇间，无论这个世界再耀眼，难及你转身一闪的璀璨，犹如流星更改方向， 让你我 犹如奇迹终于赶上， 终于也 犹如地阔天长， 怎相信来夜方长，缓缓流水更改方向， 让未岸 茫茫人海终于赶上， 终于也赶上， 眼前已变低没法想，难这柔情令海和天遇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了这个时分呢，就有钱佩佩啦，还有我的嘉宾朋友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 是啦，沈医生今天要跟我们讲这个病症呢，我又觉得好像很陌生的，那个名字叫做妥瑞症，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是啦，妥瑞症呢英文就是叫做 Tourette Syndrome 或者 Tourette Disorder 这样。那其实是什么来的呢？其实讲的就是一种慢性的神经的生理病嚟嘅，讲紧咧就系一个患者咧，佢会不由自主咁样咧反复有一啲嘅抽动嘅动作，吓讲紧个抽动咧，唔单系喺个身体上边嘅，喺个声语上边啊，声音上边咧都可能会有啲嘅抽动嘅，吓讲紧系咩嚟嘅咧？大家可以分开两部分吓，第一部分咧就系讲紧个身体嘅抽动，亦都讲紧系譬如话一啲简单嘅，譬如眨眼啊，一啲可能系佢拥鼻啊，又或者咧个口。 角 check 一 check 啊嗰啲咁樣嘅簡單嘅抽動動作啦，以至一啲比較咧即係複雜啲嘅啦，啊講緊咧就係一啲可能做一啲手勢啊，又或者咧去到喐一喐自己個頭啊面啊咁樣，有啲我見過啲個案好得意嘅，就係、是、咧會用隻手咧去掂一掂自己個鞋底。然之后咧就拎上嚟嗰、那个口嗰度咧，用条脷舐一舐自己只手咁样，吓呢啲都系， 即系佢不自觉做咗呢个动作嘅。 系啦，冇错啦，呢个就系一啲即系身体嘅抽动啦。讲紧一啲声语嘅抽动咧，讲紧简单嘅咧就好似一啲咳声啊、清喉咙声啊嗰啲咁样嘅声啊咁啦。咁又或者咧一啲比较复杂嘅语声咧抽动咧，就讲紧系一啲字句啊，系一啲即系可能有几个字组。组成嘅一啲短句啊，咁样咁甚或咧系一啲有时可能比较尴尬咧，就系一啲猥亵嘅言语啊，甚至粗口啊，咁样咧都会有噶噃吓。咁呢啲讲紧咧，同时间譬如话身体嘅抽动，再加埋声语嘅抽动一齐出现啊，或者喺一个长时间吓，讲紧一年以上有咁样嘅情况，不论系一路有啊，又或者断断续续都有呢咁嘅情况咧，我哋都可以怀疑佢系一个怠睡症嘅一个嘅情况咯。 系啦，咁如果我怀疑我身边嘅屋企人或者朋友有呢个问题，咁我通常直接嘅反应就系叫佢喂唔好喐啦。咁嘈嘅，唔好整啲声出嚟啦。咁其实系咪叫佢唔好喐或者唔好整，其实佢就可以控制得到噶？ 其实咧，即系呢个我谂提佢啊，又或者甚或系闹佢啊，咁样咧，系我哋一个好自然嘅反应啊。咁但系咧，嗰、那个事实又或者咧，啲研究显示话我哋听咧，呢、這个绝对系帮唔到嗰个患者之余咧，仲可能会令到佢嗰个抽动咧会加剧嘅。 哦，即系佢会因为紧张而再。加剧嘅， 冇错啦，可能因为佢觉得即系好尴尬啊，觉得好唔好意思啊，甚至好愤怒啊，好不被明白呢啲咁样嘅情绪咧，可能都会令到佢嗰个抽动咧系频密多啲添啊，更加之然咧就系有时可能长期嘅被人哋去误会啊，或者系一啲鄙视啊咁样嘅时候咧，甚或可能会引发到一啲其他嘅即系情绪病、情绪问题出嚟添啊，讲紧一啲抑郁症啊、焦虑症啊。等等呢啲都可能会发生，我都见过唔少嘅例子嘅，有时甚或咧有一个小学嘅即系病人啦，一个学生啦，咁咧佢就系有一个咁样嘅抽动啦吓，咁佢嗰个语声嘅抽动咧，讲紧咧其实就系一个英文嘅粗口嚟嘅，咁即系大家听落都觉得即系唔识嘅，唔知咩事都觉得哇，点解呢个小朋友会 不停 咁 讲粗口嘅咧？咁 系啦，咁咧就最弊咧就系佢学校咧都会咁样讲。上堂会咁讲啦，有一次咧，佢喺嗰个嘅集会啊，即系嗰个讲紧校长会出嚟讲嘢噶嘛，吓嗰啲叫做周会又好啊，或者月会啊咁样。咁有一次喺月会上边咧，佢就不停喺度讲紧嗰个嘅粗口英文粗口字。跟住咧，即系嗰个校长其实都知道嘅，知道呢个小朋友咧有咁样嘅问题，但系咧可能即系嗰个 场面好尴尬啦， 认知上边咧唔系好足够。个校长竟然咧当众咧即系指住嗰一位个学生咧，就用英文同佢讲翻，就话。I am shame of you 咁样啊，咁啊即系觉得我因为你咧就觉得好出丑啊咁样吓，系啦，咁呢个就令到个小朋友咧记咗好耐呢一样嘢，亦都系因为咁咧好唔开心，因为佢喺佢心目中咧， 佢冇办法控制到， 控制唔到啊吓，但系因为控制唔到咧，佢俾人有一个。当众咁样嘅指责羞辱吓，令到咧佢系好受伤害。吓，讲紧呢个系一个例子咯。但系好多日常嘅其他嘅案例啊，其他嘅患者咧，其实都系讲紧受紧类似大大小小呢啲咁样嘅误解、批评甚至批判啊。咁呢啲咧对佢嘅心灵都好大影响。 咁如果真系呢啲妥瑞症嘅患者，即系受到呢啲不必要嘅一啲嘅欺凌啦，或者言语上嘅。唔好嘅對待嘅時候，佢應該要點樣做咧？如果唔係佢其實個情緒波動得好大嘅。 冇錯啊！首先呢個咧，我諗除咗個學生，我哋要即係同嗰個小朋友咧，有定一啲心理上面嘅準備啊，又或者甚或一啲嘅可能應對嘅方法之外咧，更加緊要咧，我覺得就係周邊環境嘅配合。 同埋咧，即系支援啊！讲紧，譬如嗰个学生有咁样嘅情况嘅时候咧，不单屋企要有一个共同嘅对呢一样嘢嘅处理方法或者方案，学校咧都要了解明白嗰个学生究竟发生紧咩事，然之后咧上上下下咧都要大家咧有个共识，点样去到即系处理或者回应咧嗰一个学生有呢啲咁样行为。讲紧咧，有时我见到啲即系例证咧做得非常之好嘅，有一啲。即是可能学校里面社工呢，他们比较即有多一些认知、当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社工呢都会跟学校呢，譬如老师啊、校长啊，又或者甚至那个学生的同学啊，都会有一些的沟通，以至大家明白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那个学生呢其实是有个病在这里、他呢在做这些这样的情况，有些这样的声或者这样的动作、其实呢不是他想的、而是那个病的病征来的、大家呢即如果见到的时候咧，唔需要大惊小怪嘅、亦都唔需要有啲咩回应嘅、当冇事就得噶啦，咁样吓，咁咧对学生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支持同埋鼓励嚟嘅吓，佢亦都会觉得咧，周围嘅人咧系明白佢之余咧，都接纳佢啊吓，咁呢个对于个学生个即系无论个病情啊，以至佢整体个心理状况咧，都系即系有帮助嘅。 嗯，咁、那个病患者其实需唔需要作出一？啲嘅反抗或者反应咧， 我谂事前都要即系佢翻学之前啊，或者佢喺唔同嘅社交场合咧，父母啊，又或者即系帮佢去照顾佢嘅人咧，都要同佢做定心理准备。遇到咁嘅情况咧，都唔适宜咧做一啲反抗。又或者咧，系一啲即系甚至系敌对啊，有啲咁样嘅即系对骂啊，嗰啲咁样嘅情况，因为這個呢个咧对于佢自己毫无帮助，甚至咧会令到佢更加唔开心添啊啊！咁因为通常讲紧呢啲对骂啊，又或者即系大家指责大家嘅时候咧，佢一定咧都听到好多即系佢人身攻击， 系啦， 更加佢唔想听到嘅嘢吓，咁呢个会造成更多嘅伤害。反而咧就系佢要同自己讲翻啊，唔紧要啊，即系。佢有佢講，我其實知道自己發生咩事，都唔係佢諗咁樣嘅，咁、就好好淡然咁去處理咗件事，又或者咧盡快行開咯，尋求其他人嘅幫助啦、明白佢嘅人咧喺呢個情況，希望可以幫到佢啦、可以。 頭先啊，岑醫生你一路講都係學童啦，咁係咪淨係細路仔有嘅咧？係咪大個咗就會冇嘅咧？ 其實咧呢、這個情況咧就係、是、小朋友發生嘅機會咧係特別高嘅，亦都嗰、那個。病发咧都系小朋友嗰时候咧系比较高好多嘅，咁、但系咧都研究数字话俾我哋听咧，大概三分一嘅小朋友咧系慢慢咧都会随住时间咧会好翻啦，咁、但系都有差唔多三分一嘅即系小朋友患者咧系去到成年咧都可能都仲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而呢一个情况咧亦都系一个我哋所谓嘅好似一个浪咁样嘅。一段段時間，有時會好啲，有時會差啲，有時可能消失咗幾個月，咁有時可能又會翻翻嚟啊咁樣，咁所以咧，到一個比較唔係好有確定性嘅一個嘅情況嚟，一個疾病嚟咯。 咁嗱，呢一個病會唔會有傳染性㗎？即係會唔會、我見到你眨眼咧，我眨得兩眨，我都會眨埋一份咁樣。 呢、這個病咧絕對唔會有任何傳染性嘅，咁、所以咧，同佢一齊玩嘅小朋友啊，又或者咧其他。嘅人咧都唔需要担心吓，呢、這个病绝对唔会传染嘅。 咁又会唔会引致到即系会有其他嘅抽筋嘅情况出现，甚至乎再严重啲嘅癫痫噶？ 抽筋癫痫咧，同埋呢一个嘅抽动咧，系完全两回事嚟嘅。无论嗰个病理本身啦，以至个医治个情况咧，都系唔同嘅。讲紧癫痫啊、抽筋嗰啲咧，就系、是、一个脑部一个唔正常嘅脑电波咧产生出嚟，而令到佢咧一个冇意识咁样嘅即系喐动啦，又或者甚至不省人事啊咁样。咁但系讲紧。在那个抽动症里面呢就不是这样的情况的，他是清醒啦，有意识啦、只不过是控制不到自己那些的状态，跟那个抽筋呢癫痫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来 的。有没有得医的呢？ 基本上在现今的医学来讲呢，可以医到这个台睡症的方法呢也都不少啊，也都有很多的例证，很多的实证呢是证明一些疗效呢是特别有用的，讲紧一些心理行为治疗咁咧最经典，我哋都会去到采用嘅咧，就系叫做一个习惯反向嘅训练啦。讲紧咧就系一啲点样透过一个即系心理治疗咧，帮佢认知自己。 己几时啦，又或者一啲咩情况下啦，特别咧容易有呢啲嘅抽动，亦都咧帮佢咧点样去到发现到自己有呢啲抽动，或者抽动之前咧嗰一种嘅感觉究竟系点嘅咧？然之后咧就帮佢用一啲其他嘅方法咧，系去到对抗嗰种嘅抽动，例如咧可能佢系个抽动系一个眨眼咁先算啦，我哋就会咧教佢嗱，当佢有一啲可能只眼球可能有一啲嘅压力啊，有一啲唔舒服嘅时候咧，就知道就嚟要抽动嘅时候咧，佢就特登咧睁大对眼啊，唔同嗰个抽动咧就是、对抗咁样，系啦，咁啊久而久之慢慢咧训练佢有呢一个咁样嘅习惯咧，佢嗰、个抽动嘅次数咧，有啲研究咧甚至可以话佢减少咧，甚至可以去到八成啊咁多噶，咁、所以咧都系要好睇个小朋友啦，同埋家长点样互相配合啦，去到呢一个嘅治疗咯，亦都有唔少嘅药物咧系可以帮到呢一种嘅情况噶，咁、当然个疗效亦都系因人而异啦，咁、但系整体嚟讲咧，药物配合埋一个心理行为治疗咧，个效果咧系都好显著嘅。 即系话，如果遇到有呢啲情况下，千祈唔好谂住，冇所谓啦，可能其实多佢抽两下就冇嘢噶啦，真系要正视。 冇错啦，冇错。 因为唔系净系单单系可能系一啲身体上面嘅问题，可能系令到佢心理上面都会有唔同程度嘅影响嘅。 系啊，非常正确。这个亦都系正正我哋咧评估嗰啲病人嘅时候咧，我哋好关心嘅一个层面嚟噶。唔单止净系睇佢啲症状本身啊，系睇佢有冇其他周边而衍生出嚟嘅一啲情绪啊、心理上边嘅一啲嘅创伤嘅问题啊咁样。 好，咁今日咧又了解咗呢一个新嘅精神健康嘅病症啦。咁如果大家身边有呢啲朋友仔发现佢可能有呢一个毛病，记得嗱嗱声劝佢睇医生啦。好啦，今日嘅健健康再精神又到此为止，我哋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留恋于夜幕雨中一个，延续我要送你归家的路，夜静的街中。歌声中是一个个热吻，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甜丝丝一次你的嘴角，忘掉了以往痛苦的失落，浪漫呼吸中，漆黑中。就只有你共我，从没有这刻的冲动。Fantasy， 喜悦眼泪，你热力似火。Fantasy， 享受现在，这宁夏雨水，多么需要你。长夜里不可分开，痴痴醉，跳进山里看夜雨洒下去。 听日咧有谭咏麟谭校长嘅呢一首嘅雨夜的浪漫，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上嚟又告一个段落。约定你听朝早5:00清晨上嚟再见，拜拜。 留恋于夜幕雨中一个。延续我要送你归家的路，夜静的街中，歌声中是一个个热吻，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甜丝丝一次你的嘴角，忘掉了以往。浪漫呼吸中，漆黑中，就只有你共我，从没有这刻的冲动。Fantasy， 喜悦眼泪，你热力似火。